知困难。 Welcome to my life. Welcome to my life. Welcome to my life.

电话

Super Pineapple 阿波本。Super Pineapple 阿波本 ，Dance time。

颗心时而单一，难过开心你都参与，笑得出奇哭得具体，和你一起想去东京飞到巴黎，那些事情却因为你，我想和你生最美的风景，看最长的电影，听动人的旋律，是因为你和我会陪你到下个世纪，那是多么的幸运，可爱的你，爱哭的你， 体力。 学会说一句我爱你。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旅行，要去吧。 能感受美好的存在，那一刻。

初恋。哦，幸福，谁要学会享受孤独，无奈的时候学会跳。 来就浪漫，一生就等放